展楼兰，就是那个人民币玩家啊，组了个翼展战队，准备下赛季进军职业联赛的那个展楼兰。 微臣混网游的，当然知道展楼兰的大名。上次翼展天下借题发挥，论坛舌战群公会从中吸引玩家支持的事儿，还让他很是羡慕嫉妒恨了一把。 对呀，他们真是再合适的人选不过了。 微臣一想展楼兰的这一堆子背景，顿时也是对叶修的这个主意激动非常。展楼兰有钱，但毕竟也是新战队，和其他职业战队多年的积累相比，有些差距他有钱也不是那么容易拉近的。当然你非要不顾一切拿钱去砸，那这么些个神级账号在各俱乐部老板心目也未必就是坚决的非卖品，总有一个可以砸动的价码。但问题是如此不计成本的砸钱，摆明了是要当冤大头。目前展楼兰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打算和举动，外人当然不可能清楚，但无论如何，技能点攻略叶修相信足够让他们动心，这才是目前荣耀圈里真正你砸再多钱也没办法弄到的东西。而现在叶修给了他一个砸钱可以弄到的机会， 快联系他。 微臣早已经迫不及待了。 先联系媚光才对， 陈国提醒。 当然， 叶修从容，把展楼兰和媚光的 QQ 聊天窗一起打开了。叶修也没问在吗之类，两边都是直接留言一样说正事。媚光这边当然是说目前准备把这套获取技能点的知识套点线，问媚光有什么看法。媚光是一直在线的，只是保持隐身罢了，收到消息立刻冒泡，一脸纳闷地说，你随便呗，我能有什么看法。 快，我们快随便吧。 微臣迫不及待。结果被叶修和陈果齐鄙视了一眼后，叶修随即回道， 这东西价值可不低，毕竟没有你的话肯定是弄不出来的，你有权利决定啊。 媚光听后反倒是惭愧了， 我其实就是干了点类似打杂的事儿，关键还是靠张教授，没有他的话那才是真的弄不出来。 那是不是应该问一下他呀，这东西由于没有过交易记录，所以价值我也说不太好，但七位数以上肯定不成问题。 月修担心是媚光这个数学宅搞不太清楚这东西的价值，所以给这未来的数学家一个数字让他敏感一下。结果媚光却是回道， 那还是不要去讨骂了吧。 怎么？ 月修这边大家都是一怔。 张教授这种国宝级的数学家，钱对他根本没有意义啊，拿这个去打扰他那不是找骂吗？ 媚光回道。 那什么有意义啊， 叶修随手回了一下，结果答案让几人泪流满面。 科学发展，人类进步。 丢人呐。 微臣仰天长叹。 还和人家去谈钱？ 陈国也是羞愧满面。这样的话你让一般人来说那基本都是当冷笑话了，但现在对象确实不一样，张以川这种级别的数学家，任何一项研究结果确实可以说是推动着人类的进步，所以这不再是个冷笑话，这是一个事实，让叶修几人实实在在风中凌乱了一把的事实。 那这个我们就自己处理了啊。 叶修回道。媚光答道。 哎哎哎， 终于收到这样的答案，微臣不住地叹息着。 大数学家呀，觉悟就是不一样，不是我们星斗小民可以理解得了的，我看我们只好不给他老人家增添困扰，我们就自己瞎折腾嘛。 典型的得了便宜卖乖，众人鄙视了一下，也就不说什么了，因为展楼兰那边也已经回消息了。叶修和展楼兰倒是没有一上来就开门见山说买卖，而是很关心地问了一句展楼兰最近在忙什么。 忙着提高水平，免得到时候太丢人。 展楼兰老实地回道。 别看翼展战队在宣传造势上风头无双，敢把所有俱乐部齐嘲讽，但真要论技战术实力，展楼兰他们几个在接触过叶修后可算是知道自己的斤两了。要不是这样，可能还真把战队宣传上的那股狂放劲儿当成自己的实力给带联赛里去了。还好有了这样的插曲后，宣传造势一类的工作虽然一样做，但对于自己水平的衡量，展楼兰他们却是不敢如此嚣张了，很努力地在练习着，而且目标现在都降低了许多。刚遇叶修那会儿，这几位还觉得他们会是一支很有竞争力的队伍，但现在目标都成不要太丢人了。这话和别人说可能还会当成是谦虚，但在叶修面前那可就是展楼兰真实心理了。 账号都准备的怎么样了呀？ 还好吧。 你们的角色技能点大概都有多少？ 展楼兰看到这问题后一怔，自己就先思考上了。他很清楚这位大神是不会无缘无故地找他来闲聊的，突然问起技能点的事儿，肯定是有什么名堂在里面。而技能点也确实是让展楼兰他们目前比较无力的一个问题。大神突然问到这个，难道是有办法解决？一想到此，展楼兰心里激动，却还是不紧不慢地回道： 技能点啊，还可以吧，我们这几个账号运气都不错呢，技能点都非常高。 你千万别告诉我你这些账号都是满技能点的哦。 那怎么会啊，现在荣耀里哪有满技能点的号。 展楼兰这话也带着试探，但心里已经开始吃惊，因为他已经隐隐感觉到叶修话里的意味。 本来是一直没有，但现在说不定咯。 你有这样的号？ 很可能。 可能？ 因为这是一个有些概率性的问题，所以真不好说是太满。 什么概率性的问题？ 展楼兰这下是真有些装不住了。这技能点别说满了，就是4900以上，那就已经在荣耀圈里绝无仅有的。4800以上，那通常都是职业圈里鼎鼎有名的明星角色，这些角色能成名本来就都不是偶然，技能点多就是他们能打出名堂的重要因素之一。展楼兰他们此时手里的角色技能点是不低，都在4700到4800之间，放在职业圈也绝对够看了，但和顶尖相比确实还有距离，更别提现在叶修居然说是有概率性的满级号。这角色技能点有多少就是多少，概率性又是个怎么回事？展楼兰想不明白，这不连忙就问上了。 实不相瞒，我现在掌握了一种可以搞到技能点的方法，第一时间就想到你可能是很需要，怎么样，够意思吧？ 够意思。 展楼兰回着，心头却是苦笑。他可不傻，叶修这话基本已经让他明白意图了。第一时间想到他，这哪里是够意思呀，分明就是想来赚他一笔。不过展楼兰倒也无所谓，他的确正需要这东西，有人能提供他乐意之至。此时回了一句够意思，展楼兰就不再搭腔了。他是想等着看那边会提出什么样的条件，结果左等右等，那边干脆直接没音了。展楼兰郁闷呐，他就是想先摸一下对方的心理价位，也好从中周旋，结果这货真狠呐，直接装死，一副你爱要不要的模样。展楼兰泪流满面，这是吃准了他不可能这样态度，肯定是非要不可的。无奈，展楼兰只好自己主动开口。 是什么样的方法？ 就是刷任务的一些技巧，保证可以高几率获取到技能书的奖励。 叶修消息回得多快呀，明显就是一直电脑前守着呢，之前的装死摆明了就是故意， 斩楼兰那个无奈呀、啊。这个新鲜，我从来没听说过。 斩楼兰这对职业拳有企图，在技能点上当然也是花了大功夫的，却从来没听说过有这样的手段。 你当然没听说过，这是一位老同志牺牲了他的大好青春年华，辛苦研究，最近才最终完成的。 这样啊，那你有什么打算？ 我的打算，这不就是来看看你是不是有什么打算？ 好吧，就不要圈子了。如果真有高技能点，我当然是很需要的。 我想也是。 开个价吧，我这大概先需要10个。 10个？ 再需要的话再找你嘛。 那你为何不一劳永逸的干脆把这攻略技巧买走得了？ 这你都肯卖？ 有什么不肯呢？ 结果斩楼兰的回复却说， 但我干嘛要买呢？我只需要一组战队账号就够了。